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不和谭燕西碰面的日子，周迷仍旧尽心尽力地当好自己的上班族。不管跟谭燕西纠葛多深，他心里都清楚，这无杂的、庸常的、琐碎的生活才是他真正的人生。九月，宋满升上高三，他因为第一志愿是北城本地的顶级美院，想和清北十拿九稳的白朗西双宿双飞，少不了比平日更用功。除了画画之外，还得补足文化课，放假还会跟白朗西一块儿去图书馆，叫人给他补课。周米打趣他，约会就约会，说得这么好听。日子这么波澜不惊地过，周米和谭燕西见面的频率算不上多频繁，通常一周能见一次。逢上他闲了或忙了，这频次会稍稍有所变化。但这一回一个月过去了，两人一次也没照过面，微信上倒一直有联系。谭燕西只告诉他，公司和家里都有些事儿，暂时脱不开身。隔三差五的，他便问问周迷在做什么，有时候拨语音电话，闲聊些没中心的话题。通话时间都不长，通常是在临睡前。谭燕西困顿的声音里总有种说不出的疲惫感。直到九月底的一天，周迷才接到谭燕西的电话，照例叫他下班了过去找他。魏成给上回那个年轻男明星投资了一家私人 club， 刚开业，谭燕西过去捧场。那地方有几分隐蔽，藏在一条逼仄的小路里头，但进去之后却豁然开朗。挺大的一地方，装修的也有风格，可见是下了血本。周迷往里走，大厅里逛了一圈，没找见谭燕西人，微信上发的消息给他，他也没回。周迷正准备给魏成发条信息问一问，结果碰到了今天的主角，那个男明星。周迷犹豫了一下，上去搭讪，问他见没见着谭燕西。索性人还记得他，告诉他往二楼找找去，可能是在棋牌室。上楼的楼梯是铁铸的，踩上去声响很大。周迷上到途中，忽听见咚咚咚的脚步声自背后传来，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，就跟后头那人一起愣住了。上来的是贺清婉。和上回在那晚宴上碰见的人间富贵花式的装扮截然不同，这回她穿了条紧身的黑色连衣裙，高筒靴，小烟熏妆，桑葚紫色的口红，这么刁钻的一身，她却适配得极好，整个人有种小恶魔般的性感。贺清婉冲她笑了笑，有点意味不明。 你也是去见三哥的？ 周迷没有出声，贺清婉继续笑着开口。 是啊，三哥喝醉了，在楼上休息，缺个人照顾。你去还是我去啊？ 谭燕西叫你来的。 贺清婉微微歪了一下头。 不然呢？ 周迷不再多说什么了，语气平淡。 那贺小姐去吧，麻烦了。 说罢，周迷径直往下走，与他错身时甚至没看他一眼。贺清婉倒停在了原地，转头去看周迷的身影。这么音乐喧沸、灯光迷乱的地方，他整个人格格不入的疏离沉静。贺清婉嗤了一声， 没意思。 贺清婉继续上楼去了。周迷没联系司机，打算自己去打个车， 在拐角处却碰上尹策。尹策装扮比平日休闲，白色 T 恤外面搭一件藏青色衬衫，唯独不变的细框眼镜，整个人很是清整，有学生气。他估计以为他刚来或是迷路了，指一指楼上。 三哥喝了点酒，在楼上房间休息。 周米脚步顿了一下，脸上浮一层很淡的笑。 我知道，贺清晚照顾他去了。 贺清晚？他也来了？三哥叫他来的？ 周迷骤然心烦，一秒也待不下去，转身便往外走。尹策飞快跟上去。 哎，周小姐。 周迷脚步不停，尹策一直跟他到了门口，又喊一声。 周迷。 周迷顿步的瞬间，尹策赶紧两步走到他跟前。 你等等，我上楼去看看情况，我觉得应该不至于。三哥找他来，多半可能是为了别的事儿。 这话你信吗？ 我。 好了，我走了，你进去吧。 哎，我送你吧。 不用。 这个时间不好打车，反正我也准备走了。 真不用。 周迷客气地笑了笑，径直转身往外走。他这拒绝人的态度，铜墙铁壁一样，尹策还真是没辙。只悠悠叹声气，食指指节推了推眼镜。 其实也好。 周迷身影一停，转头不解看他。尹策也看着他，细框镜后平直的目光里似是略带着一种悲悯的柔和。 你跟着三哥不会有什么结果。 我怎么会不知道。 周迷自己打了个车，一路沉默着到了家中。晚饭还没吃，但没胃口。宋满还没回来，他一个人呆着，觉得屋里静得很，就把电视打开了，没什么有趣的节目。他调到一个讲火星揭秘的科普类纪录片作为背景声，抱着抱枕发呆。恍惚间回神，不知道时间已经过去多久。周迷转头往厨房那看一眼，想到不久前的夏天，谭燕西还站在那里看他洗碗。他现在所坐的地方，他给他往脚腕上套一条细链，说是拴住了，哪儿都跑不掉。到晚上10点半，宋满到家了。周迷和他说了会儿话，如常去洗漱。11点躺在床上，一直干躺过了0点才有睡意。后来睡到凌晨3点多，突然醒来，摸手机看时间，发现有谭燕西发来的消息，问他 在哪儿呢。 3分钟前刚刚发来的，好像他是专为了他这条消息醒来的一样。周迷没有回复，他心里梗着一块，疏解不了，不想理他。隔天上午又收到了谭燕西的消息，问他醒了没有，他还是没回复。结果谭燕西就再没发过消息过来了。一直到国庆假期，周迷跟宋满去了趟短途旅行，其余时间就待在北城。宋满这孩子现在打了鸡血的上进，说再过半年就要高考了，心里没底，没心情多玩。国庆节后，周迷却意外收到了另外一个人的消息，露露发来的微信，问能否来他这儿借宿一晚。真有好一阵没露露的下落了，他跟谭燕西圈子里其他人没有任何往来，最近更与谭燕西本人也没有往来了。不知道那侯景耀究竟惹了什么麻烦，是不是波及到了露露。晚上周迷没加班，第一时间赶回去。露露已经依照微信上发的定位在小区门口等着了。她穿着一件卫衣，外面套运动外套，头上一顶鸭舌帽，帽檐压低，脸上也戴了副口罩，脚边还立了只行李箱，人看着是清简而憔悴了许多。 露露看见了周迷，将口罩摘下来，大幅度地摆了摆手。 周迷姐。 周迷走近，往他的行李箱瞥一眼。 是准备去哪儿啊？ 露露推着箱子一边往里走一边开口。 准备离开北城了，明天中午的飞机飞东城。 跟侯景耀？ 露露左右望一眼。 进屋再说吧。 到了家里，周迷拿送满的拖鞋给露露，提烧水壶给她倒了杯水。露露坐在小沙发上，摘了口罩和帽子，疲态尽显。她从头解释： 侯家出事了，但具体什么事我也不清楚，怕惹祸上身呢，更不敢问。侯景耀倒不是最主要涉事的，但也被限制行动了，就连我也跟着被调查了。 周迷听得心里一凛。 你没受牵连吧？ 我还好了，他们调查清楚就没有什么事儿了。主要周迷姐，这事还要谢谢你。 谢我什么？ 之前侯景耀跟人结了梁子，这次墙倒众人推，那人就想趁机彻底搞臭他。侯景耀被人算计了，房间里安了摄像头，那时候我也在，那么多照片全是高清的，这照片放出去，我这辈子估计也就毁了。 所以是？ 周迷心下恍然，已有答案。露露点头。 韩公子帮了我一把，他倒没掺和别的事情，就单独截留了这些照片。 那他拿什么做交换条件？ 那我就真的不知道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